脆脆的淮山堂的铁锅山药炮制 之后的 淮山粉七大盒， 是的， 一盒里边的十袋，这就七十袋， 是的。 另外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呢，就是淮山红豆薏米粉两大盒，这又是里边的十袋，话二十袋， 是的。 另外呢，我们铁锅山药淮菊粉两大盒，一盒十袋，又是二十袋，那么加起来110袋，一共11盒，大家可以喝到三个多月，一天一袋的话， 是的。 那么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小2000，那以往卖过299，今天呢，我们又是赶上周年庆，又打了一个9折， 是 269， 是的， 269您就可以拿家走啊。好，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鲁迅说学医救不了中国人，我觉得除了思想的强大，还有身体的强大也很重要。 嗯， 只有自强，民族才能更强。 是， 从80年代开始，人们非常重视奶制品的日常补充，所以根据大数据的显示，中国健康比例在不断升高。 是的，奶制品是公认的全营养食品，特别是羊奶，它的优势就是营养更丰富。我们广播推广的瑞宁羊奶有4年多的时间，全国线下旗舰店也开了好几家，有越来越多的北京家庭都在接受瑞宁羊奶粉，认可瑞宁。 没错啊，这和瑞宁一直坚持的理念也是有关系的。我们只做真羊奶，我们诚信做人，每一杯羊奶粉都是纯奶干燥，香醇可口。不过呢，今年3月份的新闻大家也看到了，鲜羊奶的收购价从原来的3块钱已经涨到了9块钱一斤，这无疑是对奶粉市场的重创。 嗯， 但是大浪淘沙，淘掉的会是一些不够规范、不够实力的企业，保留的一定是有着严格标准的行业标杆。瑞麟羊奶粉已经发布通知，从5月1号开始正式的上调价格，涨价目前为止已经成为铁定的事实。所以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啊，您此时应该做的就是赶紧囤货。 没错，订购咨询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89元一盒，300克，15包的独立包装，给您带来囤货的套组。订购8盒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只要712块钱，还要免费送您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手拉车，加厚加粗，结实耐用，自带板凳，一拉一坐，排队随时休息。划算到每个月羊奶的花费只要100多，每天呢只要几块钱。马上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4007106108，4007106108。热线目前啊非常的火爆， 嗯， 排队当中啊，如果说打不进来，咱们多按重拨键。那么对于涨价的消息啊，不少听众啊是炸开了锅， 哎， 怎么又涨价了？等等的抱怨声啊还真不少。 嗯， 但是对于厂家来说，我发现很淡定啊。 是的， 其实对于瑞麟来说，并不会造成太大的波及，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真羊奶、纯羊奶，消费者喝过都认可，谁会因为价格的调整而放弃这么好的羊奶粉呢？ 嗯， 不管如何，瑞麟只做真羊奶，我建议您啊，这段时间89的价格赶紧囤货。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好的，4007106108，4007106108，一次性订购24盒，自动升级成 VIP 客户，提供寄存服务，什么时候要喝，什么时候打个电话提货。就算是涨到200块钱一盒，您还是能享受到89元的价格，而且是确保日期新鲜，确保奶品正宗。 4007-10618，4007-10618。 没错啊，原价一盒258，现在只要89，订购八盒是712块钱，再送带凳折叠购物车，爬楼上坡毫无压力，排队购物解放四肢，自带的折叠板凳不用担心不稳，可以承重180斤。所以啊，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我建议大家是人手必备一个。 是， 这个优惠还剩最后几天，错过之后羊奶单盒价格就要上涨，而且也不会有购物车的额外赠送了。4007-10618，4007-10618。导播提示啊，此刻热线是再次满线，请大家耐心重播。 没错，我们看到手机尾号8644的一位朋友说，老公呢是开出租车的，多年开下来啊，这身体有不少的小毛病，给他钉上24盒，说顶梁柱可得保护好啊。您说的一点也没错，其实我们的羊奶花费划算下来跟大家现在家里订普通奶制品的花费是差不多的。 对， 那选择羊奶营养更高，吸收更好，何乐而不为呢？好了，4007-10618，4007-10618，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是的，不管说您是家里的顶梁柱，还是操劳了一辈子的爸妈，或者是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瑞麟都是一个好选择，而且呢值得您的坚持。712块钱今天一个套组，喝上4个月，还有买菜购物野营必备的升级版手拉车免费加赠。再次提醒大家啊，月底羊奶就全面调价，到时候89一盒的价格那可就成为历史了，当然也不可能会有购物车的免费赠送了。那现在买肯定是最划算的时候，买的多也是省得更多。4007-10618，4007-10618。 好的，我们的活动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手机尾号9568的李阿姨说，真的要涨价吗？赶紧多买点，日期都是好的吧。这个啊，您放心，保证是新鲜日期，而且量大，我们有寄存服务，您喝完我们再发货。手机尾号5165的周叔叔说，喝了这么多年的瑞麟羊奶怎么又要涨价了呢？实在抱歉，大家关注羊奶都知道，目前羊奶原料价格是一路飙升，很多厂家都已经涨价了，瑞麟能够延迟到月底涨价实属不易，所以才催大家赶紧来囤货。 没错，4007-10618，我们看到现在电话是全面满线，稍安勿躁，请您多按重播键。瑞麟羊奶多年以来坚持是纯鲜羊奶生产，确保大家喝到的都是纯羊奶干燥的羊奶粉，而且新鲜营养，不掺假也不作假，不含蔗糖的纯羊奶， 是 完全保留羊奶更加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无机盐等等的营养成分，请大家放心拨打4007-10618，4007-10618。 涨价前最后的推荐机会，89元一盒，一套八盒，再送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买菜野营去超市拎重物，爬坡上楼还自带折叠板凳，排队累了公交没座位都能歇脚，非常的实用。月底就要涨价，立刻来下单，八盒羊奶加上一辆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总价2000多的商品，今天712块钱全部带回家。最后的30秒钟留给大家拨打电话。4007-10618，4007-10618，4007-10618。 我最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讲这个糖尿病的自我诊断。一个你早期有没有这些症状，一个有这些症状以后你经过检查是不是得了这个病，那得这个病以后你治疗的效果怎么样，那只有你自己是最清楚的。所以长这些知识呢，对维护我们自己身体健康啊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知道这个有哪些症状，其实我们自己如果稍稍有一点这个知识，你会很早的发现你是不是得了糖尿病。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世界糖尿病联盟已经早就说过这句话，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能得糖尿病，所以你在任何时候你都得注意。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你有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虽然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现，主要是因为它引起是因为啊，这个血糖不能充分的利用，高血糖过来，反过来呢又刺激血糖从尿中排出，所以呢这个人呢就常常的饥饿，因为你能量不够嘛。我们知道胰岛素主要是把血糖引到这个细胞内去，通过这个胰岛素认识这个细胞上的受体，然后把这个血糖啊通过胰岛素把它给迁到细胞内去，让它变成能量，这样你才能够学习生活。那如果没有这个胰岛素缺乏，那你就经常觉得饿，因为那个能量没有进去，它在血液中啊泡着你的这个各个器官组织。而且呢这个有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呢，高血糖它影响肾小管对水的吸收回吸收，所以尿量也增多，再加上高血糖本来就影响了血浆中的这个渗透压，所以它也容易漏出去，这样呢就导致呢尿多了以后就导致了失水，致使糖尿病呢就烦渴多饮。还有胰岛素缺乏呢，就机体的代谢失常，能量的利用减少，就出现负担平衡，加上水电解质也平衡，然后是这个维生素也平衡，所有的代谢都紊乱了。所以你这个三多一少的症状如果你出现了，没什么原因就出现了。因为平常我们跟大家讲过熬夜熬三四个夜，或者是熬得更多，那你本身身体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你这胰岛素抵抗就产生了，而且你这个糖耐量也减低了，而且出现一些糖尿病的一些症状。那么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就可以自我诊断。还有过于肥胖和消瘦，而且你有糖尿病加持，如果你这个父母亲或者祖父母，特别是这个直系里头有糖尿病的家族史的，你要特别注意。因为如果你的这个爷爷奶奶是六七十得糖尿病，那你到了你爸爸妈妈可能是五六十，到了你可能就三四十，这是一个规律，而且可以隔代遗传，所以这个家族史啊是非常应该注意的。你关心你父母啊有没有这些病，也是关心你自己，帮你父母治疗这些病的时候也是帮你自己，帮你父母预防这些病时候也是帮你自己。所以你这个过胖或者过消瘦，或者是你家族里有这个糖尿病病史的，那你就应该特别的注意，在这个发现了这些问题时候，平常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你体检的时候，或者你有一些某些症状你怀疑是不是的，去查一个血糖嘛，很省事儿，就知道了这个结果了。再有就是呢，你经常是疲乏无力，或者四肢腰背酸疼麻木，这个因为这个物质代谢紊乱了以后呢，能量不足，再加之呢，糖尿病病人一般这个血液酸性化，你个乳酸呢，还有酮酸呢，这些东西啊就在身体内，如果你这个堆积的过多了，不从身体里排出去，然后你就产生疲劳感，血糖增高呢，就使这肢体周围的微循环和周围的神经受损，所以你就四肢啊以及腰背啊经常是酸疼麻木的，而且经常疲乏无力，这就应该特别注意了。还有就是皮肤特别容易 形疖肿， 生长疖子呀，长一个脓包啊，或者是形成了好几个脓包在一起，我们叫痈。糖尿病病人极容易生疮，而且不容易愈合，它的原因就是机体抵抗力低啊，皮肤的微血管和末梢血管的糖尿病性的损伤，以及局部免疫力的下降，抗病能力的下降，还有就是高血糖有利于细菌的生长，因为糖啊总是很多细菌特别喜欢的东西，只要有它细菌就很快很快的繁殖啊，而且使这个病啊不容易好，这是我们平常应该注意的。还有平常啊你特别容易得感染性疾病，你比如一会儿泌尿系感染了，一会儿这个胆囊炎了，一会儿胰腺炎了，一会儿支气管炎了，一会儿鼻炎了，一会儿这个肺炎了，然后啊又容易这个生疖子，长这个脓疮，这样的情况反反复复的，特别是感冒也反反复复都容易生成，一感冒厉害了就气管炎也来了，而且用抗生素用什么效果也不好，那这要高度的怀疑你是不是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特别是有前头几天啊，你过胖过瘦或者是有加速史的，就更应该想到不能这个避讳说我要有糖尿病了，这医生终身都得这个对付这糖尿病，太麻烦了，那不行，你要是越早对付它还越能特别好，现在糖尿病病人活到七老八十的，八九十的有的是，所以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还有的人呢，如果你得过结核或者中年以后你患过肺结核，要特别注意了，因为糖尿病啊特别容易合并肺结核，如果结核你按着大夫的长期治疗了，坚持治疗了还不好，你要想到是不是同时有糖尿病了，这两个东西可以同时得，也可以先得那个又得那个，可先得这个又得那个，所以这个也应该注意。还有就是你比较年轻的时候你就出现了脑动脉硬化啊，脑梗死啊，或者脑出血，有这个中风的这个病史的人，也应该想到你是不是。还有呢，周身及下肢浮肿，糖尿病病人可以促使这个肾动脉硬化，并且导致肾小球硬化和肾盂肾炎，所以糖尿病晚期的病人啊经常并发糖尿病肾病，而且出现大量的蛋白低蛋白血症，容易引起高度的水肿，再有就是其他的一些，你比如我们原来讲过的一些视力的下降啊，间歇性的波形啊，或者是你这个脚啊肢体循环不好，然后啊走路就疼，然后又这个发现它变黑了，干枯脱落，然后老不好，这是因为糖尿病引起啊肢体动脉硬化和微血管病变导致的这个下肢肢体的微循环障碍，缺血疼痛，特别是走路以后啊就明显，这个也应该特别注意。男性朋友要特别注意，就是你40岁以后中年，没有什么原因，没有这个生殖系统的一些问题，但是你勃起有障碍，那你要考虑 40% 到 60% 啊都有这个，都是糖尿病的问题，一定要去查查糖尿病。还有女性顽固性的外阴瘙痒，你已经排除了霉菌或者是滴虫的感染，应该想到八成是糖尿病引起，特别是这个更年期以后的女性朋友。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在农村啊什么的，你就发现你在这个小便了以后啊，你那个蚂蚁啊什么的特别爱来爬来，成群成队的爬来，那就证明你的尿里头糖太多了。而且呢，平常你跟他说，别人说话，别人说你嘴里有这个烂苹果味儿，或者你排出的尿里头你自己就可以闻有这个烂苹果味儿，大家烂苹果都闻过，那个烂苹果味儿是典型的糖尿病病人口中呼出来尿中排出来的，那这个你自己也能诊断，就赶快的就去进行这个糖尿病专科的治疗。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讲这个糖尿病的自我诊断，一个你早期有没有这些症状，一个有这些症状以后你经过检查是不是得了这个病，那得这个病以后你治疗的效果怎么样，那只有你自己是最清楚的，所以长这些知识呢对维护我们自己身体健康啊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知道这个有哪些症状，其实我们自己如果稍稍有一点这个知识，你会很早的发现你是不是得了糖尿病， 所以你在任何时候你都得注意。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你有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虽然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现，所以呢这个人呢就常常的饥饿，因为你能量不够嘛。我们知道胰岛素主要是把血糖引到这个细胞内去，通过这个胰岛素认识这个细胞上的受体，然后把这个血糖啊通过胰岛素把它给迁到细胞内去，让它变成能量，这样你才能够学习生活。那如果没有这个胰岛素缺乏，那你就经常觉得饿，因为那个能量没有进去，它在血液中啊泡着你的这个各个器官组织。灵芝呢，我们知道啊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所以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那对这常见病啊多发病的预防，以及这个症状的减轻和消除，以及促进我们身体的康复的能力和自愈的能力上，因为灵芝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在你用灵芝的过程中不断的起作用，不断的双向调理，让你这个机体啊处在一个动态平衡和稳定的状态，所以你就是有一些这个疾病呢，它会得到非常好的就是辅助，能够很好的让它平衡，然后让你得到健康。现代医学研究就表明呢，灵芝十大类150多种，其中有60种灵芝酸、灵芝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多肽类的东西、生物碱、生物总碱、以及甾醇类的东西、一些酶类的东西、18种氨基酸、体内不能合成的8种氨基酸，然后14种微量元素和多种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B1 啊、B2、B6、维生素 E 啊，这些都是非常丰富的，还有一些钾元素、镁元素，这些碱性元素、还有这个天然的有机锗元素，它这个比人参要高5到6倍，它是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而且能够增强我们身体里的内缺氧的改善，因为一个锗分子抓3个氧原子，而且这个锗化物锗它可以跟身体里的重金属合成锗化物，从大便和尿里头排出去，这可以去除很多身体里的毒素，当然这个灵芝多糖本身也能增加我们身体的清洁能力，还有呢它抗氧化的作用啊，清除身体的自由基，让我们这个身体啊各个器官以及各个细胞，包括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这种核心的我们身体里的物质啊，都不受自由基的侵害的能力，它能够升高 82%，而且清除比如让这个超氧化物、氢化物酶和这个谷胱甘肽酶这些酶类的活性能够增加 32%。 那这些呢对于抗衰老也好，对于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好，都会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而且这个灵芝啊用的它有一个特点，时间越长对于我们身体的双向调整就越好，特别是对糖尿病病人，因为有灵芝多糖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药理活性长作用强的物质，特别是灵芝多糖能够促进我们的胰腺胰岛的 B 细胞它的自我修复能力，比如你这个 B 细胞受损伤了，用灵芝多糖它就能够促进它的自我的修复的能力，而减少损伤，这样呢是最基本的保证我们的血液中的胰岛素水平能够这个效应和量都达到一定水平，而维护血糖的正常，使得这个胰岛素抵抗的产生以及慢性并发症的产生呢就得到一定的抑制。同时也是这个灵芝酸，我们知道三萜类的化合物啊在植物里都有，但是灵芝酸只有灵芝里才有，它非常强大的药理活性，比如这个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啊，抗过敏呢、另外这个保肝呢、还有呢就是它能够使得脂肪不变成葡萄糖，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能够促进周围组织脂肪或者是肌肉利用葡萄糖的能力，这些呢都是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血糖回到正常水平，或者是让血糖啊降低这样的功效。所以用灵芝以后时间越长，那它出现双向调整我们免疫功能、调节阴阳、益气补虚、扶正固本的这个作用会越明显，这种作用越明显使我们的这个疾病的状态呢就得到一定的抑制，然后这个平衡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回到我们身上，健康也就得到。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